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特别是早晨起来，天气比较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呢，请一定注意添衣保暖。另外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将会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达6-7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行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风和保暖。另外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温度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温度1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风寒指数是2，感觉呢还是比较冷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在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以下路段：北五环仰山桥到广顺桥由西向东方向，西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南二环蔡慧营桥到右安门桥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在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都是车辆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眼科的吴进芳吴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吴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答疑解惑。问的问题呢，都和我们的视力眼睛有关。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说到这个眼睛和视力的问题啊，那近些年来呢，不光是这个青少年哈，包括中老年朋友，视力问题呢也是不同，也是挺多的。我们先来说说小朋友吧，有很多的数据都指明，近年来我们国家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率是居高不下的，而且呢，近视也出现这种低龄化、严重化的趋势。 对，

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眼科的吴进芳博士。吴大夫您好。 您好。 那今天呢，我们请吴大夫来呢，主要是回答听众提出一些关于眼睛常见问题的答疑解惑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到这个视力的问题啊，近视应该算是特别大部头的一块儿哈。 对。 那现在呢，出现近视问题呢，很多人呢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治疗，比如说戴眼镜这个矫正啊，或者采取一些这个保健的措施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为了省事儿，他去选择做近视的激光手术。这个也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有担心的，有不担心的。行，今天专家来了啊，我们听听专家的这个意思。近视激光手术， 对，近视激光手术呢，其实做了这么多年下来哈，一开始从那个 PRK， 然后就是到 LASIK， 然后现在到的飞秒、半飞秒哈，然后其实呢，目前来说呢，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它是对不同就是近视度数的人哈，那对比如说高度近视的人来说呢，可能做近视激光手术呢，以后出现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眩光啊，晚上开车啊看不清啊，或者是干眼啊，它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哈。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视力先控制在一个比较低中低度的话，做的其实还是蛮好的。那对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也要经过就是眼科医生然后系统的评估来决定哈，然后是不是可以来采用这样的方式。 那度数是在多少区间比较合适做这个手术呢？ 我自己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觉得是600度以下的话，它是比较安全的，也要根据病人的角膜厚度来看。 很多人就是打算做这个手术吧，总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是不是就是一劳永逸的？然后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就想怎么着怎么着，眼睛也不会再近视了呢？ 哦，当然不是。其实我真的是遇到一个病人哈，他本来是800度的一个近视手术，800度的一个近视一个状态，然后呢，他又出现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呢，然后他的视力达到1.0左右，可是呢，等到就是差不多有5年，然后他又变成600-700度的一个近视，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他就没办法再做第二次手术，因为他的角膜已经被切削得很薄了。 了，所以说他只能戴框架，但是他戴了框架呢，度数还在不断的加深，这个一定是跟他的用眼习惯呀，跟他的平常的生活习惯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病人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不管是手术或不手术，最重要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用眼习惯，一个做到一个良好的用眼卫生，然后才可以。 对，就是您的视力适不适合做激光手术，也要经过一个大夫的评估，最终来判断您适不适合啊。而且这个手术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便是做了手术之后，您眼睛的视力恢复正常了，那依然要注意用眼卫生。 对对， 这位朋友啊，也是替我们很多家长啊问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他说我女儿啊上班总是用电脑，眼睛干涩，所以老眨眼，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采取滴点眼药水儿。 对，其实呢现在年轻人哈，干眼问题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哈，因为我们长期对着电脑，然后长期对着这样的一个辐射哈，然后很多人喜欢买那个日本的那个药妆的眼药水哈，比如说他们就会跟我说，吴大夫你看这是我从日本买过来的这个药妆眼药水，用完了非常舒服哈。其实我是不太推荐那样的眼药水的，有些眼药水里边呢然后有收缩血管的成分哈，可能就是你刚用完然后觉得非常舒服非常凉爽，但是呢它会导致一个反弹性的一个结膜充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导致你后面的那个干眼啊还眼睛的不舒服症状是加重的。那对这样的病人来说呢，我们可能要根据不同眼睛干涩的程度，然后眼睛干涩的类型来去给病人不同的眼药水哈。然后最常见的我们会用一些人工泪液啊，但人工泪液也分很多种，那要根据就是说到底是哪种干眼，然后来给就是不同的药。 年轻人这种用电脑过度的眼睛干和老年人的那种眼睛干，它是一回事吗？ 不一回事。然后年轻人的肝呢，然后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睑板腺功能障碍哈，然后就是相当于是眼睛呢分泌油脂出了问题，然后导致呢就是眼泪挥发的过快。那老年人的干眼呢，一个是也会有睑板腺功能障碍，但是呢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慢性结膜炎啊，或者是其他的，因为就是结膜的一个松弛啊，不是结膜，就是眼睑的一个松弛然后产生的哈，然后导致这种干涩。还有我们也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说慢性炎症的，所有的病人都是这样。 那针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这种眼睛干涩，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对，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检查，然后来看清这个病人是到底是哪种就是原因导致的眼干，然后根据这样的眼干呢，然后来去给他一个就是药物呀，像现在可以给的是人工泪液呀，或者是像有一些地方可以打脉冲啊，然后去治疗干眼，有的地方可以用一些泪小点的一个栓塞啊，然后去来治疗干眼，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决定。 好，这是一部分问题啊，还有一部分题呢都是提到了就是眼睛里面有那种小黑丝样的东西，像小蚊子飞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讲的飞蚊症呢？ 对，大部分情况应该是这样子的哈。然后这个呢主要是因为玻璃体的浑浊哈，然后这个主要是发生在就是说老年人会比较多见。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网脱视网膜就是脱落以后，然后做一些激光治疗的一些患者哈，比如甚至很年轻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说到这个老年人啊，有这个飞蚊症，他是因为这个衰老而导致的，但是很多人他会很担心啊，说这个我能不能预防啊，或者说有了之后会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麻烦呢，困扰啊，能不能去治啊？ 对，然后很多患者会问我哈，我这眼睛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出现了这样子好像黑点，怎么也就是一直在我的眼睛视野里边哈。然后我经常会跟他们讲的就是说，你看你的那个就是相当于眼睛里边有一个结构呢，特别是像那个果冻一样子哈，可是呢因为年纪啊，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伤害啊，甚至像日光啊，然后导致了当中发生的变性，就像里边有一些比如说像鸡蛋清变成了鸡蛋花，然后这样子就会它一直存在眼睛里边。那这样的预防呢，我就比较推荐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出门啊，然后就是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要戴墨镜，然后呢也要减少就是说一些近距离 不是近距离，就是减少就是用眼时间吧，然后不要太让眼睛太疲劳，然后也要均衡饮食哈，然后就是不要做过分的，就是强调只吃不吃蔬菜，只吃肉。有一些抗自由基的东西呢，它是对眼睛保护，但是我们不过分强调它的作用。 嗯，说到吃啊，有一种说法说吃太甜的东西对眼睛特别不好，是这样的吗？ 对，是这样的。吃太多的那个卡路里的甜的东西呢，会导致晶体浑浊，就是说，发生的更早。所以说，而且会导致孩子近视发生的更严重更早。所以说我们对比如说体重过胖的孩子哈，我们也会建议家长就是要控制这个孩子的体重。老年人更是这样子了哈，有些老年人比如说他是有那个青光眼、白内障或者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他更要注意控制他的血糖了。 嗯，说到青光眼啊，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先生春节的时候做了青光眼手术，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他这个眼睛啊老是觉得有点磨，而且呢看东西发模糊。他本身是一个大巴司机，目前已经不开车了，之前呢人家也不怎么玩手机玩电脑，就是手机也只是就是最基本的啊，发发微信什么的。说这种情况他该怎么治疗？今年55岁了。 55岁的话啊，我觉得如果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确实要考虑这个是不是青光，他问的是青光眼造成的哈，我们确实要看一看他的眼压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包括他之前青光眼呢，对眼底是不是已经导致了一个损伤哈，而且有的患者呢，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青光眼产生眼压很高，眼睛很胀哈，眼睛就是，也会导致眼干眼涩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呢，我们确实要考虑到是不是有老花的一个发生哈，因为对大巴司机来说哈，尤其是坐在最前面，大量的这种阳光的一个照射哈，也会导致像那种白内障啊，或者是老花呀，然后这样的发生的一个就是比正常人要更快，程度要更严重。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建议先去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视力，查一下眼压，然后做一下裂隙灯，看看就是说里边的晶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要去需要查一下这个朋友的这个眼睛的屈光度，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症状哈。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啊，不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两句就能够判断的，一定要进行一些相关的细致的检查，要通过数据来说话，然后医生才能够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治疗的方案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很简单啊，长期戴墨镜好吗？ 然后对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也会问哈，然后我的孩子出门需不需要戴墨镜。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哈，我发现就是在国外的话哈，不管是什么时候，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是说都是在戴墨镜哈，就是去公园啊，或者甚至去什么游乐场啊，这个小朋友都戴着墨镜。后来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去问了一下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也没戴过墨镜啊，为什么我的孩子现在需要戴？其实他对眼睛是有保护的作用哈，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也会建议我们的家长，假如说我们小朋友视力是比较好的哈，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戴一个墨镜去预防一下，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阳光特别强，去沙滩啊，去滑雪啊，是一定要戴这个眼镜的。 尤其是到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经常说会出现那个黄斑病变， 对， 说那个其实就跟强光的刺激有关系， 对， 所以要提前预防啊， 对对对。 好，还有很多听众呢问到了关于这个眼镜的材料的问题哈，这问题确实太多了，我们肯定得抱歉，就是我们不可能一一回答啊，我们就只能选择一些啊。这位说，专家好，近视眼镜对于人体健康而言是玻璃材质的好，还是现在新型材料的好呢？我们怎么选？都有什么新型材料？ 其实我想，这个朋友问的就相当于是，玻璃材料和树脂材料，还有像 PC 的那个材料哈。然后其实呢，现在树脂片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哈，它的透光性啊，然后是其实是非常好的哈，跟玻璃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呢，它同时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比较安全哈，不像玻璃的那个镜片哈，一摔的话就容易会导致，比如说有一个损伤啊，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觉得现在的镜片还是蛮好的，还有一个镜片，像现在所谓的那个 PC 片，也有用来小朋友近视治疗的方面哈。那要根据是不同的视力情况来决定哈，我们到底要采用哪种镜片材料。 一种呢是这个戴眼镜的材质现在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就是保护保健的这种视力的产品也挺多的，很多家长也会存在疑问说外面推广的这些什么什么矫正仪呀、视力保护仪呀，这能不能给孩子使啊，有作用没有啊？ 现在的这个产品确实是五花八门的。我平常在门诊的时候呢，很多病人都会问我哈，然后我现在又在淘宝上给他买了一个 什么 什么 哈， 然后有的甚至说我们现在妈妈都组团买那个防蓝光的眼镜啊，你觉得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他戴上这个，我一直给他戴这个眼镜，为什么又出现了近视啊，然后对我个人而言哈，我觉得没有就是说研究没有文献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呢，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科学的方式，要非常的谨慎去，就是我们要很谨慎的去来看待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用，不要轻易的让孩子变成小白鼠哈。然后 对，还有就是很多这些保健产品保健仪器吧，有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安慰大于它的实际作用。 对对， 其实你有给他用那个的时间，还不让孩子出去玩十分钟的， 对， 是吧？哎，说到这个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戴那种叫做什么蒸汽眼罩，说那个用眼过度之后呢，戴那个啊眼睛就舒服一点啊。这个你有过研究吗？ 对，其实 那个现在卖的好火啊。 对，那个蒸汽眼罩呢，其实说我们戴是可以戴的，然后戴了以后呢，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又做一个事情哈，就是在蒸汽眼罩没有完全冷却之前呢，就把这个眼罩摘下来。比如说我戴20分钟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眼罩摘下来，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睑板腺的一个就是脂质的一个液化，就相当于是促进就是眼内最外层的一个脂质层的一个分泌哈，大家可以用剪刀手哈，就是用那个就是剪刀手反过来，不要用指甲，就是去挤压这个两只眼睛的就是眼睑，然后来促进睑板腺的一个这样分泌哈。其实它对干眼呢，眼睛干啊，还有眼睛膜啊，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呢，这个就是也要因人而异啊，看辅助作用到底有多大。 对，重点就是说那20分钟你的眼睛是休息的。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关键啊。还有很多听众提到了白内障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问到的白内障需不需要手术？现在不都是也有那个白内障激光手术吗？有的呢是激光手术之后呢，它又重新长了这个白内障。那再长的会怎么办？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 对，现在其实白内障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包括那个晶体啊，怎么样，就是各种各样的晶体哈。然后，基本上因为白内障的话，就是说，我想他这些朋友问的哈，因为就是相当于把晶体摘除了以后呢，然后眼睛会不会有后发障啊，会不会怎么样哈，这个要看这个给你手术的医生，然后给你采用的哪种晶体，还有你本身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情况哈，然后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要但是这其实比率并不是特别高，这样其实白内障手术现在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快哈，可能 很成熟的一个手术了哈。 对，做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哈，一个白内障手术做得快的医生就是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 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说我这个切除之后做了之后它是不是以后就再也不长了呢？ 这个就是也有一些 也不一定是吧， 对，并发症的发生哈。 好，那么那个里面那个置换的晶体大概能撑多长时间呢？ 现在的晶体呢，主要是根据晶体的材质哈，晶体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做白内障的病人的年纪的话，往往是比较大的哈，除非是像那种先天性白内障的病人，但是呢，就是说大部分的患者呢，基本上是比如说50-60岁，然后他这个晶体呢是可以撑很久，是很长时间的。 大部分都可以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了，是吧？ 是这意思。 我听您把这话说了。好，还有几位听众是问到了关于蓝光的问题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出现那个蓝光，这个蓝光是怎么回事啊？ 蓝光是这样子，其实自然的蓝光是一定波长的一个光线哈，蓝光呢分有益蓝光和有害蓝光，所以说很多人也是就是问我说我用这个眼镜防蓝光，但是不见得它就一定对视力好哈，然后它可能会 把我们的有益蓝光给就是阻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抑制，就是就是有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些分泌哈，其实对这个是对整个身体都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呢，但对有害蓝光呢，它是可以预防一些就是说眼底疾病的发生啊，然后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通过戴一些墨镜啊就可以做到，或者是戴一些比如说防蓝光的眼镜啊，但是一定要就是说国家认可的这个品牌哈，然后才可以，不是说随便我到眼镜城随便买一副眼镜，也没有牌子也没有，就是说只是说镀了一层膜防蓝光，但到底防的哪个波段的蓝光就不知道了。 对， 这样子， 这个蓝光所谓的蓝光也不是百分之百什么都能防的哈， 对对对， 它有利必然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啊。 对， 说到这个墨镜啊，还有几位听众问到了，说墨镜是选择什么颜色的好？ 这归 您管吗？ 这都可以，只要是说它相当于是降低了一些紫外线啊，然后降低了一些其他有害光线的一个损伤就可以了。其实颜色并不是说特别 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哈。 对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的蓝光呢，是一些防蓝光的东西啊。我们这里呢还有两三位听众呢，就是他们的意思是眼睛自己里面出现蓝光。你看，比如说这位听众，他说他一到晚上，一到黑暗的地方，眼睛里就会有蓝光，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快一年了，眼睛常打闪，说这闪他形容为蓝光，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闭着眼也闪，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朋友好像他是因为高度近视视网膜有一些病变哈，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些就是 闪蓝光， 对对对，眩光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下眼底的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导致网脱啊，视网膜周边变性啊，色素变性啊，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哈。然后而且这个朋友已经出现了，那肯定是要看一下眼底的情况，那我们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他就是说做一些处理，然后来去稳定一下他这个视网膜。如果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视网膜就有点像纱窗一样哈，它如果掉下来，你可以要就要把它焊回去，就把它再装上去哈。如果它一下掉下来的话，会导致一个这种致盲性眼病的发生哈，这个肯定是要看一下眼底。 我们这眼睛哪是纱窗啊眼睛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窗户啊，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当你的眼睛出现了一些就是你感觉异常的一些现象的时候，你也甭拖着，先去检查，无碍最好。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及早治疗肯定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啊。 对对，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吴博士啊，他的两只眼睛的视力呢，哎呦，这算高度近视了吧，900度和700度，这算高度吗？ 对，肯定是超过600度以上，我们都是认为高度近视。 他只有33岁，他说这个度数还会发展吗？说怎么能够控制一下，或者能不能干预治疗一下呢？ 哦，这个度数还是比较高的哈。然后我们肯定呢，先检查一下看看哈，然后先排除一下眼底的情况。然后这个度数呢，有可能会发展哈。我们也见过有一些就是40岁左右的人，每年还会长个50、100度，这是非常常见的哈。然后控制的话呢，可能就是看一看要戴什么样的眼镜哈，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讲近视控制大部分是用在小朋友身上哈，然后对成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给他来戴一个就是比如说角膜塑形镜，或者是其他的像那种就是多焦点的软镜给他试试看，看看能不能控制住哈。 这两种都是近些年来比较新兴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对对，